第264集，心上人。 顾元白虽然没有说话，但他的眼角眉梢已透露出愉悦的心情。大恒的君主喜欢薛远说的这句话，薛远备受鼓舞。门外的常玉言见圣上许久未曾出声，不由再次疑惑道： 圣上， 在外等着，没朕的命令，谁都不准过来。 是。 常玉言随即起身远离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总觉得圣上的语气里面有几分不耐，只听得他心惊胆战，不敢再多说一句话。 圣上好生罢了， 讨好我可没用。你脸上的伤口是怎么来的？ 这个树枝刮伤的。 薛远日夜奔波而来，却在见圣上之前停住了脚步。他上了山，借了人家的房子好好睡了一夜，面容恢复神采后，又天不亮的起来刮了胡子沐了浴，上上下下都洗了数遍，穿上儒雅的衣袍，想要跟顾元白说： 你看，我从容的回来了。 所有信封上的报喜不报忧，只是想让顾元白看到他好的一面，让顾元白知道他已然成熟可靠。所有的狼狈和邋遢都不想要心上人知道。顾元白自然没信，他直接扯开了薛远的衣襟，胸膛上的那个白字疤痕深深，显然不是三年前的旧疤，反而像是成年累月反复破裂的心伤。 圣上，銮驾还等在山脚下， 回去再收拾。 等收拾整齐出来时，田福生低声道： 圣上，诸位大人们正在外头候着呢。 顾元白随意点了点头，往前走了两步，倏地顿住，回头盯着薛远道： 任好朕。 会的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一步了。 薛远借住的这个竹屋正是一行人的目的地所在。外头魏如已经与大如说完了话，见到圣上前来，他笑道： 圣上，您先前想要的那幅千里江山图。 话语在看到薛远时戛然而止，片刻后才继续道： 余下的残卷真迹应当便在先生这儿。 大如姓辛，穿着一身粗布衣裳，脚底草鞋还有一圈泥，他笑呵呵地看着众人，看起来不卑不亢，但见到顾元白之后却很激动，一开口便是一大段赞誉之词。等知晓顾元白对千里江山图感兴趣后，更是眉飞色舞，主动要求将此半卷画献于圣上，也好使上下两卷合二为一。隐士大多自傲，标点符号一出之后，这些大儒对顾元白的感官更加复杂，有赞美的话，自然也有诋毁的话，他们不好骂顾元白，只能痛斥李宝不敬祖训，来暗中指责背后的皇帝。这些老古板宁愿子孙后代再也不入朝为官，也不愿碰标点符号一下。他们用这样的态度坚定地表明自己对标点符号的敌视，但无所谓，顾元白不在乎他们，他可不会把这些大儒隐士捧在手心。你不愿意入朝为官是你们自己的损失，关我什么事？顾元白根本就没有管这些不中听的声音，他这样置之不理的态度让那些心气极高的老古板们更是差点吐血。不知道有多少人曾躺在床上颤颤巍巍的悲痛骂道： 呜呼，天要灭我大恒，天要灭我圣人之道啊。 顾元白对此一笑而过，并让大恒国报自此以后不再收录没有使用标点符号的文章。标点符号刚出时，顾元白与部分大儒之间的关系很是紧张，但五年以来，随着标点符号的普及和两朝文举的使用，已经让学子们习惯了这样的符号， 韩氏们甚至可以在官府中抄录已经标注好标点符号的文章，这省了他们很大的功夫，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去钻研学问。人类使用的万物永远是复杂向简单的一面进化，真正落实下去之后，体会到其中的作用和对未来的影响，大部分大儒已经朝着顾元白倒戈。顾元白这些年来从未缺少过来自名士的追捧，他淡定地笑了笑，就跟着新大儒去看了画。看完了那幅《千里江山图》的下半卷后，他突然想起楚卫被骗买下赝品一事，调侃道： 楚钦，见到这画后，你可心中难受？ 哎，我原就曾在游学时拜访过先生，先生也曾带我看过藏画，要是那时我细心一些，知晓真迹原是在先生这处，怕就不用受此欺骗了。 你竟然也有被别人的字画骗去的一天？ 只是让圣上见笑了。 这有什么？不论是真迹还是赝品，都是绝佳的妙作。 楚卫瞧着圣上安慰他的样子，垂眸，一边唾弃自己用心险恶，一边隐隐欢喜道： 圣上说的是。 离开竹屋后，下山时，薛元坦荡地蹲在了顾元白身前。顾元白笑了起来，他往前一趴，薛元小声道： 白爷，坐稳了。 他牢牢握住顾元白的双腿，站起身，稳当当地从平缓的山路上下山。身后官员跟着缓步在后，彼此交谈着刚刚看过的几幅佳作，未曾觉得有什么不对。 还有詹风铎没拿下来。 好，去拿詹风铎。 薛元把顾元白往上颠了颠，风飘云静，隐隐有铃声藏在风中，等着他们去摘去。 圣上未来时，我还未曾注意到，现在一看，这里真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。 两浙的山山水水也不会少， 臣没见过，所以还得请圣上把臣带在身边看一看。 允了。 顾元白有很多想问的话，问他其他人现在如何，问他怎么会转到来江南，又怎么会知晓自己要去哪。但这会儿的气氛太过凝和，一条下山的路好似走不到尽头，他突然不想在此刻问这些话了。薛远背着他从一棵棵树下走过，偶尔有沾风夺的地方便将圣上托高，顾元白伸直手一个个解了下来。他们好像和身后的人隔开了两个世界，无论是背人的还是被背的人都带着笑，手里拎着数个詹风铎，彼此碰撞，像玉石轻轻奏响。后方的人看着看着，默默垂下了眼。薛远偶尔在圣上的耳边说几句话，圣上便被逗得一乐。天边的烈日柔和了光晕，风起一阵又一阵，圣上在薛远的背上好像笃定自己一定不会受伤那般姿态轻松，他的双手时而松开，时而随意搭在薛远的肩头，他瞧起来很信任薛远，旁人都比不上。顾元白往哪儿指，薛远便往哪儿冲，他们玩得乐在其中，而顾元白不靠谱的瞎指成功带着人拐到了另一条山路上，一条深到腰处的溪流挡住了去路，溪流上架着一根细细的独木桥，看着不是很安稳。田福生气喘吁吁在旁边劝道： 圣上，咱们绕回去吧。 田总管，绕路就不值当了，过了溪流应当就离山脚不远了。 薛大人，不是小的琐事多，而是这独木桥瞧着实在危险。 圣上想绕路还是想过河？ 过河。 薛远露出果然如此的笑容，他将衣袍掀起塞到怀里，拍了拍顾元白的腿： 加紧，别落水里了。 顾元白下意识收紧了腿， 薛远下一刻就在公室的惊呼声中跃进了水里。他高，溪水还不到腰处，水花刚溅起，他就飞快地淌水而过，两人转瞬就到了对岸。 圣上，小的们怎么办呢？ 要么绕路，要么过河，还能怎么办？ 侍卫们脚步如飞地渡过独木桥，跟在圣上身后。田福生连声叹气，转头带着诸位走不动独木桥的大人们绕回了原路。他们走之前最后瞧了一眼，圣上笑得畅快，瞧着高兴极了。田福生回过头压住笑，客气地说： 是吧，还请诸位大人随小的来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